咧，煩惱都冇來趣，煩惱有來趣啊！呢、這個煩惱就冇辦法嘅，煩惱冇來趣啊！一悟你就悟嘅，誒一悟佢就通咗啦。所以煩惱就冇來趣，一個有來趣啊，冇人能夠變煩惱，滔滔不絕。煩惱冇來趣，冇來趣，只有你唔覺悟，一覺悟咧，佢就通曬。好似天就嗰個雲一樣，冇來趣嘅，一啖風一吹，佢就唔見咗啦。嗱，所以啊，天賴無來趣，何以故？無所從來，來啊冇一個從，有所從嘅，亦無所去，去啊冇一個有所去嘅。一個有來趣有去趣咧，生死就冇得了嘅咧。生無有來，一悟生死就了；死亦無有去，一悟死就空咗啦。生死啊可以空，但又無來趣，無去趣。一個生死有來趣有去趣啊，雖然不能了生死，何以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闭眼就见空泛，空泛哪里有生呢？空泛哪里有灭呢？一切法啊，燃起都无生嘅，燃者无灭嘅，冇嗰个生相，冇呢个灭相。啊，来无所从，去无所去，无生相，无灭相，呢、这个就如来清净嘅禅。佛六祖讲嘅禅，不离嗰个心。心無來趣，這個心就清淨；心無去趣，這個心就清淨；心無三相，問這個三相不可得，這個心就清淨；心無滅相，這個心就清淨。所以這個就是如來清淨禪，自法空淨，自如來清淨坐，一切法空咯。這個就如來清淨坐啊，妙法蓮華經文。一而來生，一而來依，再而來作。而來生者，大慈悲心事；而來依者，柔和忍辱心事；而來作者，一切法空性啊！即係一切法空性就係而來作。究竟都無證，彼方在啊？究竟啊，無難證，無所證，哪裡有埋一個座呢？地方坐嘢，坐禅然後先得到地方坐嘢。永嘉禅寺都未人知真坐嚟，行亦禅，坐亦禅，以默動靜，太安然。以默動靜都係禅啊，唔係單單坐嘅。地方坐嘢，當然大智慧。大智回敬啊，紙上就貼文。大智咧，我話我犯呢個經城咧，冇側見啊，呢、這個女王啊，必定問我：現師誰慈悲？只是心擾，只是靈心不過擾靈咧。靈心不過擾靈啊，在邊個地方咧？前罩兩公，前罩兩公咧。一個共就無得見女王咧，一個共就眾眾國王啊！啊，前哨良公及京城學道者及呢個王城啊，所有啊站內道族學道者，譬如一丹延百千丹，一丹棒石咧就可以延出一百千丹棒都石咗啦噃，明者就界明。我得但唔完就明，一完咧佢就變咗明咗啦。明啫就大明，明明都無盡啦。我得但明咧，又完大真但大真大完大心真啊，明明咪無盡。斯文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意啊。讀咗話道啊，唔係明暗嘅。明暗咧是代謝之意，明來，呢、這個暗就代咗佢啦。暗去，呢、這個明就代咗佢啦。明借，呢、這個暗就代啦。 安姐呢这个名字来代着的嘛。啊明天去了啦啊黑暗啊我来啦。黑暗走了这个光明啊我来啦。光明一来啦黑暗呢就不见了。黑暗一来光明又不见了。所以明暗是代着之前。所以长方后浪推前浪晒事新人代旧人旧人老了退休了那些新人代了明暗是代着之明明无真亦自有真你说明明无真还有一天都会真的没说不真的嘛明明的是这个有为法有为法始终都有真的所以说一人正在一岁而胜造行杀七宝塔宝塔不应化为尘一念静心都成正觉宝塔是有为法的嘛不应都化为尘的嘛所以明明是有为法始终都有尘哪里有无尽呢？嗱，明明无尽，亦是有尽，上代都立明，明呢？哦，人眼唔说明噶嘛，冇眼哪个识得嘅系明呢？啊，眼咧，你人明而说眼啊，冇得就光明，哪个按嘅名字叫做眼呢？人明说眼，人眼说明，大家上代而立明啦。但本身我都冇明，系嘛？冇啱呢就个明嘅，人叫明；一个冇明呢就啱，人叫啱。啊，声对立明嘛，乌正明，经文法无有地无声对乌咯。弥摩经嘛，法无有地啊，法只有一个，冇另一个嘅，唔可以地嘅。法就一个，哪里有两个咧？冇得地噶嘛。啊、天上只有一个月没两个月的嘛人只有一个王没两个王的嘛法只有一个法没两个法嘛有两个法就一个阵一个打法无有比没得比的嘛一个比什么法无有比无相代故如果有比就有两个有两个就有相代当然人明是啱人啱就是明那法无有比无两个无两个所以无相代故简言明以智慧暗以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知生死都攀破出嚟、啊、这个时间都懂得佛法不过他所懂得懂这个权教他未曾开权显实实教他就不懂的权教他就懂反而明啊譬如这个智慧嘛啱譬如烦恼咯修道之人、啊、你不用这个智慧来照破这个烦恼、啊、无知的生死贫破出来讲得不错啊是吧你不用这个智慧来照破烦恼无知劫的生死贫破出来你不用这个光明破黑暗千年的黑暗是怎样破咯讲得好对嘛这个是我们佛经之后这个天教的三乘之理知烦恼即菩萨无依无必六祖说烦恼就菩萨烦恼性空就菩萨离了烦恼性空无菩萨这烦恼性空就是菩萨好似呢个病就是水嘛，嚟得病啊，哪里还有水啊？啊，病是水，烦恼是菩提嘛。啊，烦恼啊，你痛，你觉得烦恼痛咯，边个烦恼就菩提。嚟得烦恼痛以外，还有边个菩提？菩提就边事啊？烦恼空就是菩提，所以烦恼即菩提。都系呢个波浪嘅积水嘛，唔系嚟咗波浪以外嚟搵个水啊。波浪前排就算， 放浪的色头回头水人，系咪啊？个名啊，唔系离咗呢个放浪再嚟温水噶嘛？烦恼一息靠佢就无大啦，整个烦恼性空，烦恼一息靠佢，当态就无大，无依冇两个，烦恼无大唔系两个，波浪与水唔系两个，无边啊，烦恼与无大就同一个态，波浪与水系同一个态嘅，波浪同水系两个态啊，冇态嘅。唔係兩個冇別態嘅，一態嘅，一態無別，所以煩惱性空就菩提，唔係兩個煩惱嘅態同埋菩提嘅態無別態，所以就無別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辯解揚六等機。你剛才所講啊，用呢個智慧嚟破煩惱嘅。这个二乘人那个自见那个理解，二乘人那个自见不好大嘛，烦恼灭呢菩提来呢他就成形，烦恼的菩提呢他就会不到嘛，只是二乘人那个境界扬六等机，扬就讲这个性文性嘛，性文性是自己顾自己，好似骑龙望羊，嗰啲人咪自己顾自己噶，佢唔顾大个噶，所以咧圣文人咧等于嗰个羊，碌碌就等于呢个圆角，圆角有见熟嘅，见熟佢一定度嘅，佢度嗰啲见熟，等于呢个碌碌嘅，佢就勤碌，佢又顾翻啲勤碌嘅，除咗碌以外咧，别的佢唔顾嘅，但系佢顾翻自己啊，嗰个碌勤。所以聖文言國是贏六等機，上根大上至大根識不止，上至的人大根起的人呢，不是煩惱滅，然後另外一個菩提，煩惱性痛當下就菩提，無依無別識不止。但是如何是大乘見解？咁樣就我剛才所講咧，就小乘嘅見解啊，六種大事，你嘢講大乘見解，大乘見解又如何解？知明與無明，凡夫見義，智者了達，其性無異啊！難啊難，就個數無明就光明嘅，無明就黑暗啦。光明個黑暗咧，凡夫呢個見咧，梗係異。見嘅是兩個嘛，凡夫咪見義啊，光明黑暗咪兩個，凡夫嘅見義，智者了達，智者就了達，了達咩？了達呢個光明來，黑暗送到邊個地方？冇地方送，黑暗冇去處噶嘛，乜名啦？黑暗來咯，呢個光明咧又走到邊個地方去啊？光明嘅何曾走呢個地方？亦冇走噶嘛，係咪？乜名度？黑暗走咗到光明來啊？黑暗走咗光明到邊個地方啊？亦冇來處噶嘛，係咪？光明走咗咯，黑暗來，黑暗從邊個地方來？黑暗無來處無去處，光明無來處亦無去處噶嘛。佢哋兩個咧就同一個性啊。一個光明來，黑暗啊滅咗咯。以後呢個光明走咗，黑暗就從邊個地方嚟？滅咗啦，黑暗會依然有來。所以咧，黑暗啊滅而不滅噶嘛。黑暗來啦，光明咪滅咗咯，係咪滅咗咯？滅咗啦，即係黑暗走咗啦，光明又來，從邊個地方嚟？如果滅咗就冇光明啦，點解佛萬要再來咧？可知道黑暗共係光明，佢哋兩個咧同住一個地方。你睇下你哋自己啊，問下自己嘅心咧，惡念又有，善念又有，善惡念咧，咪在你呢個心。你的心又有善念，又有惡念，你對我好，我就恭敬你，你對我不好，我就發脾氣，今天發脾氣又是你，恭敬人又是你，你這個心裡也有兩個，兩 個字咪一堆咯。啊，光明嘅黑暗嘅咩啦，紅字一堆，有咩所謂？即係智者了達啊，光明與黑暗其性無異啊。光明嗰個性無來無去，就是黑暗個性。黑暗個性又無來無去，就是光明嗰個性。黑暗無性，光明是無性啊。黑暗與光明啊，同一個性，其性就無異。所以佢個性就冇兩個啊！一年到呢、這個光明來，黑暗就贏你。誒、啊，時節到呢、這個黑暗來啦，光明又避你啊！我避除咗得你嚟。所以其性就無異噶嘛。自知了達，再難咧就講呢個了達。誒、啊，這個了達呢兩個字，了達光明來，冇咗來出；黑暗冇嘢冇咗去出。所以黑暗中咧就有光明，系咪啊？黑暗来咯，光明冇咗去处，黑暗就冇来处。哦，一个无来，一个无去，佢哋呢一个咧都同一个性嘅。嗱，你有你来我去，我去你来咧，啊，即系其性都无异啊。所以我哋嘅心有善念，亦无异，亦无性。一下子就沾到惡念，惡念就無性。誒、惡念可以一下子沾個善念，善念一下子變成惡念。誒、善惡得同一個性，所以其性無異，無異之性即是實性啊！光明黑暗咧，你生就我滅。光明嘅性唔係實性，黑暗嘅性唔係實性。唯有呢個無異嗰個性咧，呢、這個就實性。光明與黑暗同一個性，呢、這個性又唔係光明，又唔係黑暗，佢唔會破壞嘅。所以咧，無異之性就即是實性咧，唔會壞嘅。呢、這個性係光明來，黑暗滅，呢、這個性又唔會壞；黑暗來光明滅，呢、這個性又唔會壞。好似呢個水啊，水變成波浪，佢呢個濕性又咁樣啦。啊，波浪變咗水，佢嗰個濕性又一樣。濕性唔會隨你呢個水嚟波浪壞咗個濕性嘅，啊呢、這個濕性又唔會隨呢個波浪變為水壞咗呢個濕性嘅，水個性係濕性，啊水與波浪咧啊生滅，呢、這個濕性唔會壞嘅，嗱、啊、所以要無異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隨凡異而不減。呢、这個實性啊，無異之性啊，一切法無異之性，呢、这個實性啊，取呢個凡異，凡異就埋咧，有生死咧，我、哦、呢、这個實性唔會減，聖人就悟咧，入涅槃咧，哦，實性都唔會增加，所以取凡異而不減，在言性不增。啊！呢、这個實性啊，啊！呢、这個真實之性啊，係咪煩惱起啲時候啊？我哋心亂而麻。啊！呢、这個實性唔會亂嘅，佢唔會亂嘅，亂係你亂啫。你呢個實性嘅根本咧，你就亂到知煩惱而不亂啊，背善性而不折。啊！呢、这個實性啊，係咪你修行啊，修咗四禅八定嘅、啊，你就直言。誒、啊、呢、这個實性不直嘅，佢唔會直嘅。誒、啊、直係你直，佢唔直嘅。誒、啊、佢不是直嘅，所以自煩惱而不能亂，背禅定而不能直。假如背禅定直咗啦，你個冇禅定嘅，佢咪連性都冇埋。哦，佢唔直，所以你有禅定啲時候佢唔直，你冇禅定啲時候咧佢又一樣，佢唔會隨你呢個禅定嘅去直。不斷不想啊！呢件物冇咗咯，咁樣啊！哦，好似呢件物冇咗咯，呢個實性咧唔會變啊！呢件物來咯，呢個實性咧唔會成啊！再無都而不斷，再有不常，所以呢個實性咧就不斷不常，不來不去啊！你從香港嚟大嶼山咧，你呢個性係冇來嘅。誒由大嶼山翻香港嘅，你呢個姓啊冇去嘅，來去係邊個？來去係你個身體，你個身體有來去，你呢個佛性啊冇來去嘅，誒、 一個佛性有來會咧，就好曬過咯。呢個實性啊，偏安去碰哪呢個來去嘅，所以實性你來佢不來，你去佢不去，佢是而不動啊，不來不去，不在中間，隔其內外啊。呢個實性啊，實性咧就自性啊，又叫佛性啊。啊，呢個實性啊，係咪在中間咧？又唔係中間。啊，在內亦不是內，啊，亦不是在外，內外中間都有，但佢唔係在內外中間，不在中間，隔見內外，不散不滅咯。我哋人哋投胎出曬散嘅同佛性，佛性佢不散。我哋死啲時候滅咯，咁啊，嗰個實性就不滅，聲聲義義啊！一刹不过性嘅，共埋一刹不过相嘅，彼此地而言咧，一性融共一切性，呢、这个性是融共一切性，一佛无相到无不相，即是如来真实相，呢、这个相咧，啊，到无相无不相，系如来呢个真实相，自发嘅性。以自發個相啊，係義嘅。例如呢個水嗰個濕性，水嗰個濕性，蒸個濕性就係水嗰個相，大海水嗰個相，蒸個大海水嗰個相就係大海水嗰個性，係咪性相義啊？水蒸個大海水嗰個濕性就係大海水嗰個相。大海水我哋見到啊，大海水個濕性我哋唔容易見到。整個大海水個相咧，就係大海水個濕性。相咁大，嗰個性係咁大嘛？整個大，譬如一杯水，一杯水個相咧，就係一杯水個濕性。整杯水個相就係整杯水個濕性。整杯水個濕性就係整杯水個相。呢、这個名聲相異異嘅，不但水而是啊，一切法仍然。整個火咧，就係、是、火個熱性，唔理個火幾大。整個火個相，就係、是、整個火個熱性。整個火個熱性，就係、是、整個火個相。個聲相都異異咩？啊，地嗰個性就見嘅，整個。山河大地的相就是山河大地的见性，整个山河大地的见性就是山河大地的相，山河大地的相我们见到，整个山河大地的相就是山河大地的见性，这不是性相，不是说那个性就大了，那个相就小了，不是这样的，亦不是嗰個聲啊大咗，呢個聲啊減少咗，係，嗰個聲幾大，嗰個聲又幾大啊？整個聲幾大，整個聲亦幾大，所以一切法嗰個聲相都如是，有啲問題啊？啊，所以妙法蓮華經，未法依法，乃能究竟自法嘅實相啊！實相咧，所以自法而是相，而是性，而是態，而是力。整個自法嘅而是相，就係自法嘅而是性。啊，而是性就而是個態，而是態就是而是個力。啊，本末究竟嘅平等，咪性相而異咯。所以六祖咧，從呢個地方吐出性相的意義咧。那我哋做人，整個身體嗰個相啊，就係我哋整個身體嗰個性，性就佛性咧。啊，整個佛性就我哋整個相咧。整個身體個佛性就整個身體嗰個相，性相的意義。相自不存，呢、这个实性啊，相自古嘅自古，古不来今啊，今嘅自今，今不往古啊，佢不存噶嘛，一个今往古 就冇咗咁嘅個聲。啊，古來今就冇咗古時嘅聲啦。啊，古就自古，而不來今，今就自今，就不往古。今古咪長字，今古咪不前咯。呢個咪長字不前。今就自分今，古就自分古啊。自發就自發地，世間常常自。嗰個話點樣睇？講明係自發地嘛。世間常咪常自。啊，孤就自孤，金就自金，金不自孤，孤不來金，金孤常自。呢個咪不全咯。啊，所以六祖下知道常自不全。呢個就咩？呢個就明知為道。就呢個道字講得好清楚。點解咧？是但係係負責見到王派嚟噶嘛？唔講清楚點得啊？啊！但然事事不散不滅，何以外道咧？呢個時間嘛，大師你又講不散不滅，講你個實性係不散不滅，不以外道有咩次別？外道嘢是咁樣講噶，是外道所思不散不滅者。將滅的止散，將呢個滅滅咗呢個散啦，下個不散，係咁樣講不散。佢有用功嘛，外道人啊苦行，用呢個死功夫嘛，用呢個滅滅滅滅咗呢個散咧，下個不散。止散就顯滅啦，呢、这個外道咧用呢個死功夫，用呢個苦行哦，散嘅時候唔見咗滅，下個不滅。以上呢就顯滅，滅又不滅，散之不散啊！若果以上嚟顯滅，滅佢話不滅啊，將滅嚟止散咧，散佢話不散，完全呢係一個死功夫，唔係真真不散不滅嘅。我先不散呢就不滅就唔同咯。我先不散不滅啫，幹字無生，今月無滅，本來都無生，今日何曾有滅？本來都冇生啦，今月無滅，所以不同外道，外道用呢個滅嚟滅咗個散咧，哦，生佢話唔生，以呢個散嚟牽嗰個滅咧，滅，佢話不滅，所以完全唔同，所以不同外道咧。以日欲知心焉，但一切善恶包目思量。但你想知道呢个肾嗰个要领呢？我哋不妨套路啊，六祖话套路嘅。你日欲知呢个肾要咧，明心之要领嘅。我不妨套路，但一切善恶包目思量。一切善事你唔好事，善事又玩，做戲一啲人啊！做戲又邊你做國王？都係玩噶嘛！一切善事以目思量，一切惡事咧，你啊唔好思量啊！惡啊，做戲噶嘛！做奴丑角啊惡嘅，你啊唔好去。思量的嘛，所以一切善事你莫思量，一切恶事你莫思量。善恶事你不思量咯，好，一切善念你不好起，一切恶念你不好起。善念恶念都不起咯，开咗善啦，冇咗呢个善念，冇咗呢个恶念，你都无念。若果無念嗰陣時咧，自然得入身體啊！你有咗善惡嘅念咧，你就六道輪迴。善念啦，阿修羅，人天阿修羅；惡念咧，地獄比畜生啊！你唔起呢個善惡念啊，六道都冇你份，你就出生體啊！冇咗呢個善惡念咯，就變得無念，無念咩？自自然然就流入呢個清淨心態嘛。但如果啲水左邊你唔知，右邊你唔知，嗰啲水咪一直流流流流到入大海，咪變得大海水咯。 也嗰啲水係住在左邊變咗淺水，住在右邊變咗漲水，民水何入入大海呢？所以你善惡念幫莫思量，冇咗你個善惡念，無念無念嗰個心咧，自自然然佢進入清淨無念嗰個心態啦。无念这个清净心态给你们进入的嘛，啊，进入这个清净心态又如何？湛然常寂，那就是湛然常寂，啊，这个清净那个态度呢，妙用行沙，哦，从湛然常寂的态度随然起妙用啊，天下何沙世界，所以十方自国土无贼不现身啊，那陣時就變成地藏王菩薩，一個地藏一個地藏，無量的地藏無量的地藏，哦，妙用行沙啊，釋迦道生尋釋的救苦咩？還有過去過去成佛，未來未來成佛，現在現在成佛，啊，係咪三世佛呢？不離以當念都是你成啊，這個妙用行沙，簡王子教豁然大悟的，這個時間蒙六祖他們指示那個教父，啊，豁然點醒了，他那個心就醒過來嘛，以前啊未在六祖成日想善念，尤其在家人想升官發財，啊，有些呢就想不到了，就八回爭就起惡念，啊，不擇少修頓回爭念就起惡念咯。今天今天呢一向到了善念又不起，惡念又不起，善惡念不得，變成無念無念，流入這個清淨心態，那陣時湛然常寂，妙用行沙，哦，自己的心地放放呢就露了出來，豁然大悟，乃至悲揭，悲揭就是皇宮，北揭，過去這個皇宮就是北面被這個宮揭標罩示意，就是六祖說法這個示意就標出來，標出來變成前耳人的依台面令，六祖的價錢你令你開門的，你翻嚟嗰面嚟講講啲時候啦，唔係六祖咯，輪到你把口講又唔同噶嘛。表罩示意，其年九月三日，上元旦嚟見六祖，正月十五，啊，九月十五就下元旦啦，差唔多，有九，差唔多有成八歲。其年九月三日有朝就正義，武則天女王下一個王朝正正乃曉義，是是是老則呢，正乃這個六祖大師葉呢就武則女王講的，是啊你遲啊， 我請你來皇宮你遲啊，遲把自己拿喎，又定了不理了，未朕收到，你唔嚟得好，你为我国王而收到，朕即系国王自称，你国王而收到，国字福田啊！你所受嘅道呢个功德，为向福国福民，你系国家个福田嚟噶。私人之命，国朕之命。是啊，六祖大师，你好似弥摩背事啊，呢个证明啊，证明嘅弥摩背事啊，确实皮病。弥摩背事冇病咧，佢话有病啦，啊，确实呢个皮未成，个世尊大慈，未衰见冷，啊，一动咗呢个念咧，世尊即刻都免啦，派人派啲人问诊，哦，五百罗汉问诊，哦，菩萨又问诊，哦，一问诊的时候咧，弥摩背事啊，就请嗰个请咗罗汉咧，就释法，佢嗰啲菩萨嚟释法咧。確實其地轉陽大成，開展呢個大成佛法，全知不深，你呀六祖啊全佛嗰個心印啊，將智佛嗰個心咧就傳俾大眾咯，佛嗰個心啊傳出嚟不得了啊，啊全知不深，行不二法，你所行咩明啱，你一性呢，這個不二法。 同一個姓，冇呢一個姓名。嗱，鹹不二法咧，散者涅槃是一姓，明啱是一姓，煩惱菩提是一姓，鹹呢個不二法。之間前世子受而來之見啊，之間咧犯呢個王宮啊，前六祖大師你子受呢個而來佛子佛見咧，我都得聞啊。朕即善而興，宿足善根。朕啊，即冇得見到王法，我即善咧做咗國王啊，我還有呢個而興，碰到六祖大師出曬嗱呢個而興咧。做國王啊，我積善啊積到嚟嘅，但我還有呢個義氣啊，咁多六祖出曬咧，宿種善根，我宿曬又種咧呢個佛法嘅善根，所以咧即使出曬，直到六祖大師出現曬間，頓悟上乘，六祖大師頓悟再上一佛乘。感何斯人定大無疑啊！我感何六祖大師你啊，還法我的功德回向國家，回向人民，哦，福國福民。我感大你的事人呢，真係我用呢個頭頂頂大大都唔能夠報人，冇得掂啊！我用個頭嚟頂大你六祖，我都唔能夠報你嗰個人，頂大都無疑。冰封摩納大沙，但你唔嚟京咯，我又不能當嶺南嚟啦。呢、這個女王啊，我奉一個摩納嘅袈裟，摩納國嘅袈裟最好嘅。摩納國嘅袈裟，嗰陣時可能摩納嗰度摩羅國嗰個地方，甲水晶幹，用呢個水晶嚟幹，清潮州刺史啊，受七字儀，重修啊，受息嘅呢個藏界寶林嗰個刺史，刺史舊輩，因為國印字儀啊，女王又刺。似呢個六祖啊，在嫁的時候住嗰個地方咧，變成一個國印寺啊，申請咧六祖個嫁咧，呢個舊屋咧就變一個國印寺院。上台所示義訓，聽我講明。古都品大品，是一日。八海之上，八大神之上，此中一切之道，不增不减。先系行经嘅，再考一翻呢个辅助品。六祖八七八之后，临终嘅辅助啊，我可读晒都辅助。希望人人即將成佛法，一代傳一代，一個傳一個，廣州行沙，開明富足品。此一日呢，換一嗌啊，嗌似乎嗌呢個亡人叫做換一叫人，叫嗰個亡人。八海比丘在創道嘅之城，係神所大師派來之者。八達七歲就出家，就前要翻嚟發經。神愛十三歲咧就嚟呢個藏界之上。自从自此，自此就是行事，行事六祖，后来就出家，又唔得道咧。知道不增不减还有咧，呢个名字咧就冇写落嚟啦。二，以单不同人，你哋过咁道嘅人。埋宝嘅人唔同别人，你哋可以为人之师啊！你哋到后学为一方师， 候呢，佢哋學人啊，對一個地方施學嚟一方施，唔教唔教而施法，你做事都對人施法，施法點樣施呢？就話我教你不失穩中，穩中係善中嘅，我哋施法唔好離開。建成嗰個群眾，善水舉三破法門，動用咗三十六對善眾嘅建成咧，聖在哪裡？你不離呢個三破法門，所謂五音一破，十二音又係一破，十八戒又一破，不離。我三波動用了三十六對啊，五音十二入十八戒啊，動用的時候呢，佢一共自性流出嚟嘅三十六對，咁三十六對啊，都不離自性，從三十六對之中呢，都可以見性，出動用呢就三十六對。出發即離兩邊啦，嗰三十六對，我點能夠見性呢？出係離二邊，莫一時離二邊。例如善惡一出，善惡都有離，莫善惡就兩莫，善與惡咪一對。邪正一邊，一出的時候離邪都離正。我的時候呢，無邪無正，出沒呢都有離，開兩邊。例如曬尊在曬，係有個外道，佢嚟請禮佛。阿曬尊啊，我不問有杯，啊不問無杯，請曬尊嚟開示。曬尊就良久，呢個外道呢即是得大利益，發曬天大慈，害我得埋民，令我得百日頂埋，扯到啊！安啊，你問曬天啊，佢得咩利益？不由二量嘛，見電影即入正路，佢不問有悔嘛，不問無悔。你唔問就得啦，唉，有毛都不問咯，曬啲咪涼狗。哦，有毛不驅魔，佢咪誤導噶嘛。所以出入咧又即離二字，我哋萬不能著有，更不能著碰。碰二有係兩邊嘅，唉，碰有都不自。碰有就不著，呢個中道嘅現前，啊嚟得兩邊，然後見呢個中道、啊、出沒，啊即離兩邊，施一切法都莫離自性啊！你嚟得兩邊，無論施法咩法都具犯本性，啊非有無非無，具犯自性。若都有啊，都唔係自性嘅，自性不是有。若都無，亦不是自性，自性不是無啊。你唯有。